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電話時段，咁喺電話旁邊，因為馮生嚇，咁咪我哋而家嘗試去接近啦。咁但係頭先你提到嗰個彈劾案咧，我相信係因為咧佢哋事先都知道係過唔到，所以先咁 hea 咯。啊，就因為知道點？ 唔係嘅，你啱啱選舉完咗啊嘛，咁你係嘛？咁有咩好講嘅？咁係咪？ 阿馮生，請講。 喂，我係用户牌。 系讲啊， 咁就即系， 我系笑你， 系我知你笑我，咁咪笑咯，对唔住， 继续讲。 即系我自己同埋，即系我上网睇到都有好多，即系用户牌都，即系有啲开始有啲即系情绪嘅问题咯。 系， 即系因为屋企就即系。比較男士一啲，所以 唔係佢情有情緒問題嘅原因係咩先？ 嗯， 即係屋企比較男，即係屋企人比較男士一啲嘅，即係就即係即係點講咧？即係佢噏佢平時噏嗰啲嘢都算啦，但係即係最緊要係佢阻到我嘛，即係。因為有啲即係每一次出去都即係要即係都要即係諗點樣同。 我明白你意思，你嘅意思就係話咧，你譬如係去做一啲活動嘅時候咧，好多時都遇到好多係家人啦，或者其他人嘅阻礙啦，即係喺心理上產生一種負擔嚇。咁但係我相信呢種係好多即係年輕人佢哋而家遇到嘅即係問題啦嚇，呢個係產生係無論心理上或者經濟上咧都形成一種好大嘅壓力喺度嘅嚇，所以我明白你嘅意思係點樣。 係OK 都多謝鬱敏，即係啊，即係呢啲即係喺時候，即係禮拜一同禮拜四，即係開下節目鬧下狗管。即系我心入边都会舒服啲， 舒服啲，系 OK， 好多谢你吓， 好啦， 好 OK， 拜拜， 拜拜啊，咁啊，跟住听下一位嘅电话， 啊，有事 OK， 咁我哋再讲讲啦吓，咁头先你提到嗰、那个弹劾案咧，就最终个结果咧过唔到啦，咁但系你即系觉得呢个弹劾案对阿林郑月娥有冇任何奢微嘅影响？ 梗系冇啦，条佢又唔会回应你， 睬你有味，睬你有味。 政务司长去回应，咁啊，结果早就知道系嘛？正如我头先讲，好多人都可能唔知，你真正要变成一个弹劾案，仲要有几个步骤，系咪？咁好多時我哋提呢啲不信任動議咧，對行政長官我就好似未提過嘅，我就對其他嗰啲陳茂波 又提過啦，係咪？ 其他嗰啲即係司長嗰啲我提過啦，係咪？咁嗰個意義不大嘅，你就係一個政治表態嚟嘅啫嘛，係咪？咁正正就係因為係一個政治表態，你更加要你個發言係好撚有吸引力，係咪？你令人覺得好有道理。而因為咁有道理都好啦，都分組投票過唔到， 就證明個制度本身出咗問題。 係啦，要咁樣啊嘛，就係、是、你明唔明啊？要證明俾大家聽，屌你咪你幾有道理都 冇用，因為個制度 有問題，所以你一定要改變個制度，係咁樣嘛。我哋過去咁多年做嘅嘢，都係呢個目的啫嘛，係嘛？喂，屌你乜大人大姐，我斯斯文文喺個立法會度，屌你乜以禮相待， 咁你都搞唔掂係嘛？ 我可以咁樣做噶嘛，係咪？咁但係冇用咁啊，唔 work 噶嘛，係咪？所以我哋咪要喊打喊殺啊！屌你咧，又掟嘢啊！ 呢個一個過程嚟嘅，唔係低温就喊打喊殺，喺低温就。 然後你哋咧就佢將個焦點擺喺我哋粗魯不文啊、掟嘢啊，係咪？鬧人啊咁樣。咁你唔係睇到我哋有一個屌乜好撚崇正崇高嘅動機係咪？我係要突顯呢個議會嘅不義啊嘛！所以嗰陣時。我寫咗一本書仔叫做《答客呢個議會抗爭答客文》啊嘛，點解我喺議會度要咁樣做？係咪？甚至乎有啲基督徒話： 屌你咩耶穌會咁樣做嗎？你係基督徒咁，我係耶穌。犀利過我啊！屌你！ 耶穌有信長有信長， 讀下聖經啊！屌你！我讀下讀下新約聖經， 喺耶路撒冷個廟度信長， 潔淨聖殿啊！屌你掃鳩你啲人走啊！大佬啱唔啱啊？係嘛？耶穌就不嬲都濟弱扶傾啊！唔係好似你而家啲教會咁，屌你老母係賴共產黨屎眼啊！香港啲基督教會係咪嗰啲牧師？屌你老味真係係嘛？你仲係耶穌嘅信徒？屌你乜牧者食屎啊你！系嘛？呢啲系魔鬼嚟嘅，落地獄啦，系嘛？我開名屌過幾撚多個牧師啊！真係，系嘛？你真係幫梁美芬、陳茂波助選啲咁，仲唔撚閪人啊？系嘛？你做牧師又叫人唔好搞政治，系嘛？好似香港而家咁啊，叫人喂教會應該遠離政治啊！咁黐撚線嘅，啊上帝歸上帝，海撒歸海撒，乜撚都係你講曬，屌你老味真係，系嘛？你讀聖經啊，屌你，你真唔知讀乜柒。 我喺电话旁边又系简生啊 ，OK， 简生你好，记得你啊。简生，我哋帮唔帮到个电话？ 唔系拨到佢，但系电话唔 系你好嘛？ 哦，拨到得得，听到。 Hello， 系听到你讲啊，请讲啊。 喂， 系听到啦，你讲啊。 系啊，发明简， 系 姓简啊，发明案啊，教授啊，台长， 嗯， 系。 你好嘛，你好嘛， 讲你讲嘢得噶啦，我哋而家听到啊。 O K， 如果我想问问即系我呢个礼拜嗰个系咪叫罗志光啊？嗰、那个 系佢话嗰个催泪弹咧就唔够嗰啲烧垃圾咁捻，即系嗰啲二恶英唔够佢多，系咪？即系今日成日未捻 得。我反而咧就谂住同你讲 quick talk 嘅，即系其实唔需要闹啲保皇党，闹呢个人得噶啦，闹呢个人得噶，呢个系仆街嚟噶，呢个仆街嚟噶， 呢个系100%仆街嚟噶啦，唔使讲噶啦，因为我都闹过佢好多次嘅。 你知唔知我成日都讲嗱，我成日都讲咧话保皇党咧唔应该闹佢哋噶，佢哋系狗同埋奴才嚟噶，唔需要闹佢哋噶，佢哋已经系嗰个 system 入边嘅人嚟噶，但系民主党呢班咧系狗嚟噶呢班。呢班系整 咧 系狗嚟噶，你知唔 知 ？OK， 系 罗志， 系讲啊， 佢哋咁多年来咧，都系用紧我哋啲人嘅票啊，嚟 take their own benefit 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 呢个整个狗嚟噶，呢、这个罗志光，你点样可以用city pollution compare with tear gas？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唔係一個，唔係一個，一個大學教授係嘛？即係做過大學教授，又係民主黨嘅中常委之前係嘛？做官之前，只不過因為佢同林鄭月娥咧就關係非常之密切係嘛？做撚咗入幕之賓啊！俾呢個形容詞可能唔啱，即係去過禮賓府，成日同佢傾偈咁啊，俾佢重用做特首，就委任佢做呢個勞福局局長係嘛？咁本嚟一個大學教授，係咪有教社會學嘅人？咁你做勞福局局長，咁唉，即係都叫做嚇，都好過嗰啲盲毛啦，係咪？點知呢個仲撲街，係嘛？屌你媽60歲唔死都係 你知唔知咧？我今日喺呢度 live check， 如果佢聽到咧，佢聽到。你唔好俾我喺八名巷見到你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我喺呢度揸的士，你唔好坐架的士咯，你一坐架的士咧，我會鬧到你仆街。OK， 啱，唔係你應該咧，俾佢坐撚咗你架車，屌撚完佢叫佢落車，明唔明啊？唔撚做你生意啊！我而家認得你，你係羅志剛，你係仆街嚟嘅。屌撚完佢之後，叫佢落車，唔好車佢， 生意都唔做嘅， 唔撚做嚇。 我呢度已經屌咗幾件噶啦， 屌咗幾件， 即係我冇講名，但 係 我已經屌咗幾件。 咁好嘢你，百分明顯喎。 喂我真係好啦，好彩喎，我坐咁咧，我的士未試過坐過一個，屌你咩黑面就有，我記得，唔撚同我講嘢就有，認得我係咪？最近坐一個咧，就猛喺度講黃毓民嘅，屌你就唔撚知我係黃毓民。我又試過，哎好啦，好 事。我有時咧接啲大陸嗰啲學生啊，嗰啲剩咧，我當我唔識聽佢哋啲國語啊，或者我唔同佢哋講廣東話咧，佢哋喺度問緊瞓香港咧，落車之前我一講 廣東話咧，我點哦，即係我鬧柒佢哋咧，佢哋即刻咧，有一件直情喊咁滯啊！ 哦，好嘢喎嚇，呢個真係嚇。阿簡生自己電話都個水平好，內容好好有趣味性，好強 有趣。好多謝你電話。 你台長，係你台長有。欧洲咧，你一定要嚟伯明翰， 一定，梗啦，一定嚟拜访你啊 ！O K， 我真系好捻中意嗱，我唔会叫你做南亚，喂，南亚裔，屌你啲广东话西捻嚟过我，系咪？粗口劲过我，我同你冇，喂，我同你冇呢个民族界限，我哋自己有 ，O K， 大家都香港人。 我明我意思啊，我系香港人， 香港人。 I proud to be Hong Kong。 喂，你知唔知次次咧你打嚟咧，我哋都接嘅原因咧，因为你好捻远水路，你喺伯明翰，你明唔明？你又自己出钱用系咪啊？叫你打电话过嚟，咁我哋咧就即系。 教授，我收线之前我同你讲啊，我咧揸的士咧，如果我唔听你哋咧，同埋唔听啊，听啊，啤你咧，啤你啊， 啤你够粗口啊嘛。仲粗口過 唔係啊，同埋你咧，你啊，你例如你啊，教授，我唔聽你哋咧，我揸唔到的士噶，你 架車唔喐啊，聽唔聽之後架車唔喐， 冇油啊，係冇油，叫架車冇油。喂，我好快英國啊，屌你真，我真係伯明翰探你， 係啊，一定啊， 我出年 你有我個街嘅 number， 你到時嚟之前你打啲一電話我，然後我俾 好，多謝你。 这个简兄真的很有趣， 听电话很醒神， 很醒神的。他刚才说的可能有些人听不清楚，究竟说罗志刚什么东西那么混蛋。在立法会大会上，这个工党张超雄就要求政府交代，每次警方用这个催泪弹之后，有没有评估对附近的安老院舍机构造成的影响。咁佢呢一個咁嘅問題咧，咁就答嗰個就一定係勞福局局長啦，因為啲安老院舍機構啊嘛，咁係佢管轄嘅範圍。即係你差佬每次係咁亂鳩咁肥，即係屌你老母集體打飛機嚇、啊，我形容呢啲叫集體打飛機，肥撚到周圍都係，係嘛？咁好啦，咁究竟對附近嘅安老院舍嗰啲機構有冇影響咧？有冇影響啲老人家咧？咁啊，張超雄。咁佢嚇即係關心啲安老院舍受到影響，問呢個問題。咁佢就話：佢話如果院舍附近咧曾經施放催淚彈，佢會主動了解情況，而當局啊並冇收到因為催淚煙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影響報告。社署咧就並無就資助或者非資助嘅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嘅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受催淚氣體影響人數作統計。咁呢啲咧？就係、是、書面嚟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屌你照讀稿嘅啫，係嘛？喺議會裏面嚟問你呢個可能係口頭質詢啦，係嘛？咁你答，咁跟住仲有一段咧就好撚撲街嘅，呢段就係頭先阿簡生認為佢喺英國伯明翰聽到上網睇到，都覺得呢個羅志剛係好撚撲街，咁係咩咧？咁啊羅志剛就話咧，燒一般嘅垃圾，特別係路邊嘅膠欄杆。所含的 PVC 膠相當多，焚燒之後就會產生二惡英。參考啲文獻嘅資料，催淚煙所產生嘅二惡英咧，絕無僅有，十分之低，差不多燒任何東西，甚至燒烤產生嘅二惡英遠遠都超過催淚煙。咁就俾人屌啦，係咪？喂，你參考咩文獻呢？仲有香港而家警察使用嘅催淚煙嘅成分，點解到而家你唔肯講 咧？係啊，都唔公布。 係嘛？咁所以即係有個串燒店嘅店主係嘛，就叫 大打頭級咯， 叫阿羅志剛呢個柒頭同佢哋一齊吸二惡英。 唉， 屌你咩狗官！即係一個都嫌多，但係而家有咁撚多個，係咪？咁有乜辦法咧？听梁先生电话， 梁先生到你啦，请讲啊， 喂， 系到你啦，请讲啊， 系系，我后生仔嚟噶，第一次打上嚟， 第一次打嚟啊， 喂， 第一次打嚟俾你讲长啲， 啊， 要言之有物， 我睇咗你两三个月，啊，有时都啲嘢都一语中的啊，所以就谂住打上嚟，即系发表下意见咁样啦，咁样。我今日睇到個立法會佢哋開嘅，我就唔明點解 我真係我越嚟越唔明點解林鄭到而家都即係次次一講親嗰啲咩獨立調查委員會都係，即係好似聽唔撚到咁樣。跟住即係阿袁秋即係影住佢啦，大大聲，即係喂，連你民建聯嗰啲人個個都話要搞啦，個個都話搞，點解林鄭好似？即系耍手零头，我就唔明。 咁佢惊得罪差佬啊嘛，佢而家要靠差佬，佢讲过啦。除咗三万警察一无所有， 呢个靠山嚟噶， 呢个靠山嚟噶嘛。 喂，咁你即系黄建伦，我就喺度谂佢哋点谂嘅咧？佢哋系咪即系身为一个中共喺香港即系嗰个代表，佢哋系？點都要晚餐，無論他們自己心裏面想做的都是不可以、跟住佢自己的意願咁樣去。 佢個意願，佢個意願係咩？我都不知道啫，講 就 講嘅嘛。 即係我就覺得，即係我唔記得係咪郭榮鏗今日喺度問佢哋啊？你哋自己咩民建聯？你哋自己都好想彈下林鄭月娥啦，係咪啊？但係佢哋冇人敢投贊成票噶嘛。系嘛？因為我覺得佢哋心裏面就係覺得，佢哋今次區選輸到咁樣輸到撲街咁樣，係真係關政府事，而佢哋被逼要同個政府企一排埋咁樣，好似合體咁樣，所以就搞到佢哋輸到咁樣。但係佢哋都要硬食，係咪咧？ 冇嘅，而家大家都攬住噶啦，全世界都係攬炒嘛，建制派又係攬炒，係咪？全部都係攬炒。 啊，同埋我有嗱，另一樣嘢就係我有啲親戚朋友咧，佢哋好似即係成日都聽到有啲人講話啲示威者叫佢哋暴徒啊咁樣。咁而家啲示威者又真係暴力越嚟越升級咁樣嘅喎。即係我就喺度諗緊啦，佢哋係咪我就諗住。用一個方法駁佢哋，就係話即係從佢哋用嗰個暴力，你即係你係可以叫佢暴徒嘅。咁你可唔可以用一個相同嘅標準，即係講翻呢個，即係例如七二一嗰陣嗰啲白衫人係咪暴徒啊？即係佢，跟住佢哋又打撚曬出唔到聲咁樣。 你頭先提嗰個問題咧，即係你可唔可以舉個其他例子？譬如話，你一提呢個721最好咧，因為有曬片啦，或者831，咁佢哋個反應係點咧？佢唔同你講啊，定係還是佢反駁你咧？ 佢啞撚咗，唔識答我啦。 即係啞，唔識答，唔識答啊！ 即係有時我有句口號咧，我就覺得。好危險嘅，就係、是、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咁因為啲示威者真係用緊暴力噶嘛，我又駁唔到你點啦。但係佢哋好似硬係對即係對家嗰啲用暴力嗰啲咧，就即係雙重標準咁樣咯。所以我就唔係即係講到唔撚想講，即係好似阿。阿杜文澤對住阿叻哥，即係嗰啲反啲表情、啲反應啞撚曬，都唔知點樣去解釋俾佢聽咁樣，好似唔識諗嘢咁。 唔係因為有啲人佢係唔會聽你講噶嘛，你記住，這個世界係有啲人，你講乜你都係會唔會說服到佢噶嘛。咁但係呢畢竟係少數嚟嘅，即係唔係絕大多數嚟嘅。其實你而家睇到香港， 個區選都出曬嚟啦， 係啦， 即係啲人都好似。仲系唔肯面對現實咁樣，啊係啊，就一樣就即係想即係提醒下大家就係諗辦法幫你嘅屋企人遠離呢個 TVB。 遠離 TVB 啊！呢個係真係講真 係。係啊，喂唔係真係唔係講笑啊！佢係用緊一個公共資源去。做緊嗰啲 維穩， 即係好似維穩啊，中共喉舌嗰啲嘢咁樣，即係佢冇唔係好明顯嘅，即係佢冇嗰啲文匯大公嗰啲咁出面咁樣，但係佢成日都即係諗緊剪嚟剪去咁樣，即係嗰次阿趙家瑩嗰單嘢，佢可以剪撚到你唔知咧，以為嗰條友係好無辜咁樣俾小黑子打， 好啦，多謝你電話。 系，多谢你吓。OK， 咁啊，头先提到咧就系远离 TVB 啊。咁啊 ，TVB 而家都系相当之唔掂嘅吓，因为有咗互联网之后，大家喺、哎、有网台选择系咪？有咁多新闻媒体选择，点解净系信你呢个无线电视嘅新闻部咧？系咪啊？咁而家喺电话旁边应该接阿郑生，我哋上次接紧郑生啊。 接電話的時間我就想講一講咧，醫管局新任的主席范鴻齡，你知唔知佢咩人啊？ 啊，羅范昭勳個大佬啊嘛。 羅范昭勳個大佬啊，咁啊商界的屌你諗下，你無撚端端係嘛？咁以前都揾過商界啦，胡定旭咪商界啦，會計界係嘛？咁你范鴻齡，屌你咩？即係呢啲就男到唔男嘅，就扮撚曬嘢啊！今日即係開記者會嘅時候咧，就啊～即係急症室醫護人員咧，咁啊有時要醫治一啲被打傷嘅年輕人，而且由警員帶入醫院，係嘛？咁啊真係啊，佢就好明白點解啲醫護人員有時會好激動，咁啊講撚到好似即係啊，即係似啲黃絲講嗰啲嘢，但係此人咧同共產黨嘅關係非常密切嘅，我話俾你聽。屌你諗乜林鄭月娥委任呢啲咁嘅法定機構嘅主席？你係專係與民為敵，係嘛？你擺到明係要同香港人對抗嘅，係嘛？你揾個咁嘅人，屌你乜入去做醫管局主席，係嘛？ 實際上要整縮啲， 屌你啦尾，跟住佢就喺度扮緊曬嘢嚇。下一代香港希望啦，而家咁多人被捕啦，有啲人可能被誤導啦，點解會搞成咁啊？我唔明啊，咁講呢啲嘢託咩？屌你老母！你醫管局主席 講醫管是是醫藥嘅嘢， 醫院嘅嘢，醫療制度講咩？屌你一個法定機構嘅負責人，屌你啦咩？真係係咪？所以香港真係你呢個林鄭月娥啦，呢啲係佢委任噶嘛？係咪？梁智仁走咗就輪到佢啦，係嘛？輪到呢個范鴻齡啦，係咪？好，我哋聽電話， 鄭生請講，到你啦。 喂，係毓民哥， 或者你好，请讲。 咁我就想讲就系、是、现时而家咁嘅困局咧，其实咧，我觉得香港人咧好似有少少唔够，即系虽然好多出嚟和平示威，亦都系好和平啊，好理性咁啊，但系咧好似觉得唔够吉屎啊，即系唔够吉屎嘅原因就系话。你是只是想講自己的心意，但是去到依家警察咁樣濫暴、咁樣濫權，就唔夠膽去推翻呢個咁嘅警察嗰個制度，係咪？係咪冇人夠膽講喎？但係咧，年輕人咁樣去俾人打，俾人即係好多圖片啊，或者網上邊嗰啲媒體啊，或者都睇到，咁樣啲後生仔咁樣俾人打。但係啲香港人咧，只有話即係啱啱過咗嗰個區選啦，就話投票係擺明係反對呢個政府啊，或者反對啲保皇黨嘅。但係係咪即係冇一個實質啊？即係後生仔要求你哋佢三百，但係係成果係得翻可能一兩個 percent 都做唔到，其實係只有係。把口講，其實香港其實我都係，我本人我自己都係，我係有家庭，我有兩個仔，我都係曾經去過前線，但係即係做唔到嗰啲咁嘅所謂抗爭者嗰個決心，因為我哋比較家庭有負擔，係咪我自己咪自己都係可能夠吉屎？但係如果轉頭問，如果香港人個個都有吉屎，唔會搞到現時嗰個困局。是咁樣咯，係咪啊？鬱敏哥，你覺得同唔同意我咁樣話？ 我又唔會反對你個講法，呢個係一種唔係我唔會反對呢種講法。咁呢個都係可以講到一個情況出嚟，係嘛？即係有時真係即係香港好多時，大家都覺得好無奈㗎啦，而家係咪？即係 係啊， 又無力又無奈，係嘛？咁所以我哋有咩可以做咧？有時即係我自己喺度諗，我哋而家除咗喺度，屌你真系喺度俾人发泄下先。 喺度，我都系借呢个平台，买飞碟呢个平台向全香港市民讲声话。其实我哋 即係做啲啲咩啫？其實係擺明係呢個政府係無助，警權係無限擴大，已經去到即係點啊？即係警察治港不得止，仲要任由餘引我哋俾佢餘辱嗰個境界啊！ 喂，佢而家何止係屌你咩警察治港啊？佢仲要每日利用下晝四點鐘個記者會做政治宣示，屌你諗到政治訓話添啊！而家係屌你諗到又話我哋啲旁白嘅記者冇良心啊！屌你老母啦！我話唔家產你真係 啱啊！ 屌你老味！ 都問過你阿哥啦， 屌你老味啊！你真係差佬大撚曬啫！ 即係唔好要你。即是美国那些去制裁你们的所谓官员，是要我们自己救回自己。喂，你这些即是那些这警方你所说的那些方言的记者会是没有用的。其实你经常都说啊，我经常都听你那个这样踢爆或者踩场，我都经常都留意，还有你那些议会发言我都经常都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好有啟發，都好有，唔係話令到聽到你之後，我令到我自己話係偏見或者企埋一邊。哇，英文講啲嘢，你直聽聽埋英文嗰啲咁嘅説話，英文咁諗嘅，梗係唔係啦？人哋有説話有理論，有理論噶嘛，係咪先？咁啊，嚟議會講嘢係要喂有理據噶嘛，係咪先？啱唔啱啊？英文講， 多謝你，多謝你捧場。 我就想總括一句講，係我哋香港人咧，雖然係好團結，200萬人上街，但係做唔到嗰個吉事，就令到香港現時嗰個困局，嗰個警暴，即係你可以行出嚟遊行，唔可以行出嚟推翻呢個政府，就做唔到呢樣嘢。包括可能我自己都係，可能好多人都負擔位，或者可能記得利益者太多。 所以今時今日嘅環境，我可以走去邊啦？你話俾我聽，走入棺材差唔多，係咪？屌你啦！你走去邊啊？喂，你話我而家30幾歲，有兩個細路仔好撚細，我走緊啊！ 走一定走啊！ 我話俾你聽，我一定唔會話你啲人係做民族逃兵乜嘢又依樣同香港，我走撚緊啊，係咪？喂，我啲細路點啊？係咪？咁我而家點啊？我而家屌你民建棺材，香港南美飯，係咪？屌我走去邊啊？系嘛？我梗系唔捻走啦，系咪先？你中意你咪嚟咯，系咪？你最好噶啦，我讲过好多次噶。嗰阵时话惊23条立法封台，我得封台，我人生下半场嘅最后最好归宿嚟嘅。你嚟封我台啦！屌你啦，咩真系啱唔啱啊？系嘛？民不畏死，记住。 就系你讲啊，英文 先个。好多谢你电话。 就系咁咯。 OK， 好多谢，好。 OK， 拜拜。我哋咧冇乜退路嘅啦，佢系嘛？去边咧？你话俾我听系嘛？好，安仔电话 系，咁我哋听埋呢个就吓，今晚可以结束啦。啊，咁啊，麻烦你接咗接个安仔啲电话先啦。如果年青嘅，你都要思考你自己个前途系点样嘅，即系继续留喺度可以做到啲乜嘢？系安仔，请讲。 哎呀，英文叔喺咪度？英文 喺度。你讲啊！ 哎呀，但系我咧就睇你喺议会啲表现啲战绩咧，都好感动下。 驱王爷， 今日第一次同你倾偈啊！今日同你倾偈第一次噶啦。 哎，好啊，继续讲。 即系咁，嗱，讲啲关于前排区议会咧，又咪有一车车大陆人车过嚟嘅。 嗯。 嗱，我同你講啦，響6月份開始咧，應該係5月份啊。大陸咧就已經啲村委啊，啲村委已經叫啲本地香港人或者喺大陸度住嘅，去過去登記咗身份證噶啦。啲村委，嗱個地方咧就沙尾市，但係邊個村我唔講啦，係咪先？ 嗯。 因為之前我哋條村咧就有啲阿叔阿伯嗰啲就村委要求佢哋去登記身份證，但係我就問我同村委啲人熟嘅，我就問佢話點解要登記香港啲身份證啫？關你哋差事咧？佢就話上級安排。我諗呢一件事咧就應該係同呢一次區議會選舉係有關嘅。已經準備好了，準備好咗㗎啦。大部分因為一批人落嚟選民建聯嘅咧，就係、是、喺大陸，有啲人就係喺大陸攞啲生果金啊，或者銀行户口過咗去大陸嘅，攞得錢，即係攞住錢喺大陸度生活嘅香港人，即係七年之後嘅永久性居民啦，佢先有個資格去做呢啲嘢啊嘛。啊，所以話呢件事咧，我嘅邏輯嚟講就係絕對係大陸已經做好咗準備噶。若果唔係你話區議會選舉一夜就嗌咁多人過嚟選舉咧，我覺得冇可能，你做唔到呢個準備。啊，呢只料係真嘅。啊，仲有啲嘢咧，我想講啲笑話嘅就係、是，你老味就喺你。你鬼佬你個香港人權法過撚咗你大陸話反制啊嘛，係咪先？咁你拉只熊貓翻嚟做乜啫？你拉只熊貓翻嚟做乜啫？你依家拉人翻嚟啊嘛？係咪？所以話我覺得共產黨咧，佢呢啲唔係叫做癲啊，呢啲叫做。因为你老母狗唔搭白， 狗唔搭白。 因为我喺度谂，人哋自己喺人哋嘅国家度成立咗呢一个法， 关你差事。 咁关你差， 即系关你，因为国外法嚟嘅，屌你系嘛？咁即系等于你，喂，你入境人哋唔捻俾你入境，咁你话系咩咧？系嘛？ 违反人权啊！ 咁即系话，比如话我屋企，我觉得你口臭，觉得你脚臭，我唔俾你入嚟我屋企得唔得？ 系。 系咪先？一激鬼气，哇！我只我 唔系佢哋好多时咧， 我唔俾你养，我拉走啊！ 唔系好多时佢双重标准啊嘛，你明唔明啊？好多时就系、是、好啦，同你讲到呢度，安仔，我哋够钟啦，你下次再打过嚟啦，好唔好？啊，节目时间够啦，啊，晚安啊，要早啲休息啦，OK， 拜拜，11:37，唔系31分，节目时间就啱啱好。多謝各位收聽收睇本節目，下個禮拜一再見，拜拜。